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酒店经理、陈老板、叶纯都来了，他们远远地站在圈子外边议论。 精彩， 马助理好身手。马特先把杨凡拽了起来，再去拽那个姑娘，而那个姑娘依旧大叫， 别碰我，流氓。 杨凡急忙问马特， 你摸她了？ 马特说，没有啊。 你撞她了？没有啊。 杨凡全明白了，他把那个姑娘拉起来，拍了拍姑娘肩膀，说， 姑娘，你误会了，刚才啊，我的腰带出毛病了，是我叫她来女厕所的。 姑娘大叫， 你们是一伙的。 叶纯急忙走过来说， 好妹子，这事儿啊我都知道，确实是她的腰带出了毛病，找这位马助理来帮忙的。 姑娘带着哭腔喊了起来， 你们都是一伙的。 马特对杨凡说， 都是你闹的，你来收拾残局吧。 马特把叶纯和陈老板推走，回到单间里，可是此时谁都没有心思喝酒了。陈老板一脸敬畏，小心翼翼地说， 马助理啊，刚才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看你撅起屁股蹲在那里，也伸不上手。 马特说， 我那是亮了一个门户给对方。 叶纯问，你怎么捏了对方一下，他立马就不能动了？ 他的肩轴被我摘了，对付这种十分野蛮下手很黑的对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其锐气，泄花。 陈老板摇摇脑袋说， 真开眼，你太厉害了。 这时杨凡回来了，马特问， 你解决了？ 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 我给了那妹妹100块钱惊吓费，100块钱磕脑袋费，100块钱尿湿了裤子费，给黄头发的男子200块钱去医院就诊，总共500块钱。黄头发男子还问我呢，胳膊这么疼，200块钱够吗？我告诉他上环用不了200。 小官和于小五脸上都流着血，还在打。马特母亲正在家里做饭，有人敲门。马特母亲赶紧去开门，却见陈阿姨走进来，身后跟着马兰兰。马兰兰手里拎着一个布包。马特母亲呵呵笑着把陈阿姨按坐在沙发上，然后扳着马兰兰的肩膀端详着， 这闺女真好看，越看越让人喜欢。 马兰兰又捂住了脸。马特母亲把马兰兰也按坐在沙发上，然后给他们沏茶递过来， 闺女啊，这两天又跟马特联系了吗？ 伯母，我太忙没顾上。 马兰兰把手里的布包递给马特母亲。今天我给您带来一包东北蘑菇。 哎呦喂，上次该给你的钱还没给，又让你破费，那怎么成啊？ 伯母，这蘑菇里边含有络、多元醇和抗氧化矿物质，可以抗肉瘤。上次我就发现您脖子上长了个肉瘤。蘑菇啊，不光抗肉瘤，还在健胃、抗癌、防治糖尿病、增强人体免疫力等方面有明显作用，还有防止过早衰老的功效。干蘑菇的干品风味比较差，真品极为珍贵，而且只有夏秋两季才能收购，所以啊，它历来被誉为军中之王、山中之珍，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猴头、灵芝。今天呢，我给您拿来了，就是鲜品，是我爸刚从东北带回来的。 哎呦喂，哎呀，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呀？ 哎，大陈阿姨，你分一半去，来，我再找个塑料袋。 陈阿姨说，不用不用，她麻婶儿，马兰兰啊，已经给了我一包了。 马特母亲说， 哎呀，真让我无地自容啊，那马特对兰兰是什么态度还不知道，可是马兰兰啊，已经花出去这么多钱了，我们做老人的哪能实受呢？ 小官和于小五都躺在地，都口鼻流血，狼狈不堪，两个人都没有力气爬起来了。一群大业公司的年轻人走过这里，发现他们，便把他们背回了大业公司。在酒店吃饭的几个人站在门前分手握别，陈老板和叶纯上了一辆奔驰，马特和杨凡坐上小鱼的小面包。汽车启动的时候，那个黄头发男子歪着肩膀追了出来，大声喊道， 大哥别走，我给你钱帮我把胳膊安上。 马特催促小鱼说， 别理他，赶紧开车快走。 杨凡说， 马特，你还是给他安上吧。 马特说， 让他忍着点吧，不是我身手矫健，我的眼睛早被他打瞎了。 小面包喷出一股蓝烟，颠儿了。黄头发男子在后边跌跌撞撞追了几步，然后只能站住望着小面包远去了。陈老板坐在副驾驶位，他扭头问叶纯， 咱真给他们结账吗？ 对呀，这个马特不寻常，咱别惹麻烦。 麻黄素也是被他戳走的吧？ 是， 可是朋友等着用麻黄素呢， 另外想办法吧。 马特在车上问杨凡， 你本来挺能喝酒的，今天装什么呀？ 你真老外，真正会喝酒的人哪个不是先说自己不行？再说了，你今天一点保护我的意思都没有，难道我自己还不能保护我自己吗？关键时刻掉链子。 可是因为你腰带出毛病，竟然让我挨了两脚。 好了好了，我给你按摩可以了吧？ 杨凡说着推马特侧身躺倒，用小拳头捶他的屁股，捶了一阵把他扶起来，用手抚弄他的腮帮子，趁他不注意一把抱住马特。马特便说， 小鱼不许回头啊，你杨凡姐放 A 片了。 小鱼哈哈大笑， 马哥你们几时让我吃喜糖啊？ 马特说， 哎呀，我这点事儿啊，在公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都以为我会娶了杨凡，瞧这舆论造的。哎，小鱼，只怕你啊吃不上我们俩的喜糖了。 小鱼说， 难道吃你和小智的？ 嘿，连我和小智的关系你也知道？ 小鱼嘿嘿一笑， 大业公司啊是无秘密可言。 杨凡一听这话立即火冒三丈，推开马特， 什么小智小智的， 别提他。小鱼，你看看他们俩差了多少岁，般配吗？ 马特感叹一声说：哎呀，我在陆良小酒店里啊，见到那个40岁金黄头发的男子和20岁的妹妹搞在一块儿，我也觉得不舒服，怎奈当局者迷呀。 杨凡道：人呐，就怕没有自知之明。 马特说： 不提这个了，今天呢，我给陈老板上2课。 杨凡问：什么2课呀？ 一个呢，是我逼陈老板快些结账，二是我给黄头发谢环向陈老板示威。 杨凡同意这个说法。 不错，这2招啊都是有效果的，你这个助理没白当。 马特又说： 今后啊，要结账还得仰仗叶纯。 杨凡又敲打说： 那你也不能跟叶纯越线。 周大业在办公室看文件，桌上电话响起，周大业接电话立马就站起来了，声音也变得异常兴奋。 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哎，陈老板啊，今天的钱就转过来了，哎呦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。 事情似乎已经颠倒了，明明南德公司欠着大业公司的钱，而一旦南德公司开始还钱，周大业反而像沾了南德公司多大光一样。只听陈老板在电话里说： 一共160万，这钱啊是去年下半年的。 周大业立即感觉不对劲儿了，赶忙改变了口气说： 陈老板啊，您真健忘，应该是去年下半年前3个月的。 陈老板也改变了口气说： 哈哈，我考验一下你的记忆力呢。 周大业放下电话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对小智说： 小智，你看，他想打马虎眼，还说考验我的记忆力，这个陈老板是不是太贱了？ 小智说：无商不奸。周大业说： 不对，我就不奸。 小智说：我爸妈也不奸。 周大业说：没准啊，陈老板也认为自己不奸，人都这样。小智啊，这160万到了以后啊，给电业局打过47万，给这个煤厂呢打过去40万，再给高岭土厂30万，剩下的30万打在一个卡里，余额交给财务部。 小智问：把30万打在卡里干啥呀？ 甭问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小文来到公司财务部和胖大姐交谈，胖大姐对所有来找马特的人都非常敏感，所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： 你是马特对象吗？ 小文忙说： 不是，我是图书公司编辑，来向马特约稿的。哎，您感觉马特还有时间写稿吗？ 胖大姐说： 我看够呛，马特呀天天忙得脚不着地呀。 小文问： 您感觉马特的工作压力大吗？ 胖大姐说：按照常理啊，压力肯定不小。你想啊，周大业对他寄予那么高的希望，年薪底线就是10万，你说马特能没压力吗？ 那10万块钱呐，不是那么好拿的。 周大业多精明啊，马特没有像样的业绩，周大业是不会轻易撒10万块钱去的。反过来说，马特这人也非常聪明，而且有自知之明，他如果没什么业绩，就算周大业白给他10万块钱，他也不会接着，他不会干这种丢人的事儿。 小文又问：您感觉马特来到大业公司以后，给公司带来新气象了吗？ 带来了，绝对带来了。他和那个电业局的人打了一次交道，欠款呢就拖延了一个月。而河南德公司刚刚接洽了一个回合，就要来了160万。还有啊，煤厂、高岭土厂也都摆平了。就算不能完全把账堵上，至少已经开始还账了。这可是周大业梦寐以求的事儿啊。 小文问，您喜欢马特这样的人才吗？ 喜欢，绝对喜欢。哎呀，我有个妹妹，长得如花似玉的，不久啊也要来云南了。我打算把我妹妹介绍给马特，我妹妹也没搞对象呢。 小文试探地说， 马特可是一个离过婚的人。 胖大姐说， 一个人好不好啊，不在于是不是离过婚。 当然，胖大姐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，离婚男人不可能没有缺点，后边他还可能说到缺点问题，但是小文已经坐不住了，他神情有些慌乱了，两手叉着想要抓什么，嘴里呐呐地站起身来走出去。胖大姐很纳闷地看着他的背影。小文该回天津还是要回去？马特为了表示抱歉，亲自送小文上车。小文拉着旅行箱已经上车了，突然又转身跑下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住马特，亲了马特脸颊一口，然后飞快地转身跑上车。马特皱着眉头看着小文，小文坐在座位上，隔着玻璃向马特招手。汽车启动了，小文突然拉开窗户回头喊， 马特，我爱你。 马特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还是那家茶馆，马特在继续给叶纯按摩肩肘。叶纯左肩外衣脱下，露出碎花衬衣，闭着眼睛，皱着眉头，忍着疼痛。马特手里动着，嘴里说着， 这肩周炎呢，是肩关节周围病的简称，俗称五十肩、冰冻肩。这个病多发生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，女性啊多于男性，左肩呢多于右肩，一般啊不会双侧同时发病。 叶纯闭着眼睛说， 没错，我看过中医，中医大夫说肩周炎呢是风寒湿邪侵袭肩轴经脉所引起的慢性疾病，因为伤及肩周经脉，致使气血不通而痛。而我粘膏药或者扎针灸啊，粘膏药我嫌脏，这针灸啊我嫌疼，唯独我对按摩是可以接受的，但中医按摩一次50块钱，疗效啊还不显著，所以呢我就放弃了。可是上回哎，你给我按了以后啊，这症状明显减轻了，不知道为啥，哎，是不是你的手法和他们不一样啊？ 叶纯的表白让马特十分自豪，他握着自己的食指关节，低声说道， 我的按摩手法是从武术拳法那儿继承过来的，有中医的因素，可又不全是，还包括武林秘方呢。 哟，能不能透露一二啊？ 好吧，这肩周炎呢，是肩周肌肉、肌腱还有滑囊、关节囊这些软组织退行性病变所引起的广泛炎症反应，是以肩关节疼痛、活动受限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疾病。按摩呢，也是主要是为了通经活络、舒筋活血，使这个经络通畅、气血流畅，改善周围微循环，减轻炎症反应，迅速消除肿痛。 马特的按摩告一段落，扶住叶纯左胳膊做轻微的圆周运动，叶纯疼得龇牙咧嘴，马特用力搓热自己的手心，然后捂在叶纯左肩头上。 现在挺舒服的，哎呀，我想每隔3天就请你按摩一次。 1个星期2次，我恐怕没有这么多时间呢。 治好我病，我会好好谢你的。 不用，你只要啊支持和配合我工作就行。 我会尽我所能的让老板及时结账。 这次就不错，哎，你们结了去年下半年前三个月的欠款，后三个月的钱几时能还呢？ 只要公司资金周转开，就尽快还你。 最迟什么时候？ 你还真是个急性子，说风就是雨。 我的工作就是这个呀。 好吧，我会尽快提前给你消息。 马特和叶纯握别，叶纯突然抱住他。马特对这种炽烈既渴望又害怕，想零距离接触，甚至一刻也不分开，但又深知不能这么做，因为那会先焚毁了自己，继而也焚毁了叶纯。姐弟恋鲜有好结局的，但并没有成型的姐弟恋还是开始单方面发酵了。回到南德公司，叶纯就对陈六九摊牌了。 老板，大业公司的欠款还差去年下半年后三个月的。 不要这么快就划给他们。 还趁着他们呀？ 要让他们知道咱们干的也不容易。 我觉得大业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，特别是马特和杨凡，我挺同情他们的。 你想跟他们交朋友？ 是呀，他们是很坦诚的两个人。 你忘了，生意场上只有利益上的伙伴，没有情谊上的朋友。换句话说呀，利益是永久的，朋友是暂时的。 马特和杨凡恰恰是咱们利益上可以信赖的伙伴。 结账的问题嘛，先给谁后给谁，你看着安排吧。 叶纯凑过去吻了陈老板脸颊一下，陈老板闭着眼享受，只是弯起嘴角透出诡异的一笑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到花店找夏佳丽，不免与孙大生一番争论。小文来到天津陈阿姨家，她表示要和马兰兰竞争，陈阿姨会是何态度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Thank you.